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54集。 倒也是。 沈问行用拂尘挠着后脑勺。 谁都知道要找得过天花的人来照顾病人，还得小心隔离。病人穿过的衣物、用过的物件都得烧了，这一家子也太不小心了。 不是不小心，而是飞来横祸。 沈觉展开密函，抚摸一门皆死、幼女独存的字眼，久远的记忆又浮现在眼前。血溅月下，蓝姑姑在他眼前倒下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， 着亲信前往大同查探，洒家突然很好奇，这爵位到底是如何砸到这个女娃娃的头顶上的。 沈问行犯了难， 这该如何查呀？大同卫的东厂衙门也不过是查到天花异症所致，可见当年就算有点猫腻，证据也已没了。 简单。 沈觉合起密函，谋藏冰雪， 袍冠验尸。 番子淋着雨出了宫，摸了把后颈，冷汗与冷雨混在一起，已经分不明了。他拢着袖子快步走进一条老胡同，两边都是土墙，雨水淋漓，顺着土缝往下流，留下浅淡的污痕。有个老婆婆站在屋檐底下躲雨，她走过去也缩着脖子躲雨。 事儿都办妥了，督主没有起疑。 番子低声说。老婆婆开了口，却是男人的嗓音。 嗯，很好，你父亲会得到下月应得的极乐国。 我现在在京里当职了，只不过是个小干事，恐怕派不上什么大用处。 范子说道。 不必担心，等你有用的时候，我们会来找你的。 老婆婆说完，捡起门边上的扫帚赶他，声音忽然变得苍老又女气。 去去去，别在我们家门口当门神。 番子被他赶走了，他进了门，双手一张，骨节吱吱嘎嘎地撑开，整个人高了一截，撕下面具，露出带着刀痕的苍白面容。锦纳罗。宫门落钥之前，沈觉回了府，踩着满地湿冷的暮色，过了垂花门，转进深院里。院子好像不似以前那么冷清了，滴水下面挂了灯笼，门墩下面摆了花盆，最重要的是多了一个当家的主人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可以肆无忌惮抱着他，也尝尝炕头温存的喜悦。从前只敢偷摸着想，像天边的月亮，看得见却摘不着，偶尔做几个梦，在水里捞月，了解愁心。现在真的捧在手里了，他觉得这辈子都圆满了，向老佛正了道，受的苦受的恶都有了回报。房里亮着灯，他知道他在里面，站在门外整了整衣冠，又换上一副面无表情的惯常神色，这才走进门。夏侯恋正趴在八仙桌上，拿着一把戒尺画图，脸上戴了副西洋眼镜，两根细绳架在耳朵上，连着两片圆眼镜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滑稽样。他走过去看，夏侯恋画的是赵烨的臂甲，部件都拆得很仔细，线条细得像头发丝儿。沈觉看了一会儿，觉得无聊，坐在圈椅里撑着下巴瞧他。他认真的模样很好看，鼻尖凝着几滴汗，晶莹的让人想要舔。又坐了一会儿，夏侯恋画得专心致志，一眼都没朝他这边看。沈觉有些生气了，他事儿那么多，硬拨出空档回来，这忘恩负义的却抱着他那些乱七八糟的图纸不撒手。故意重重踢了下脚踏，学身掀开帘子往里走。夏侯恋终于转过眼来，惊讶地唤了声， 少爷。 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感情人家压根儿没注意到他。沈觉气得两眼一黑，脱了靴子和外伤，往床上一躺，黑着脸生闷气。夏侯恋也脱了外伤，爬上床来瞧他。 怎么不说话？ 沈觉闭着眼，不理他。夏侯恋看了他一会儿，忽然俯下身来，亲了他一口，笑道： 好亲。 沈觉眼睛睁开一条缝，瞧他笑得露出一口大白牙，心里也松泛起来，拉了把他的手臂，让他躺下来，在他耳边哑声道： 等会儿才用晚膳，我们干点什么吧。 夏侯恋想了一会儿，说道： 要不咱们过两招，我还挺想和你再打一回的，上回都是你耍阴的放暗箭，这回我肯定不会输。 沈觉忽然觉得满心的无力。夏侯恋瞧他恹恹的，问道： 怎么了？不舒服？ 沈觉翻了个身，背对夏侯恋，说道： 你少爷我死了，别理我。 夏侯恋硬把他翻过来，额头抵着他的额头，两个人呼吸交缠，彼此都能听见彼此热烈的心跳。 少爷，三天了，我还觉得我好像是在做梦。 夏侯恋低声说： 做什么梦？ 神仙少爷为什么会喜欢我？ 夏侯恋去够他的嘴唇，烛光摇曳里，他的唇艳若桃李。他没回答，垂下眼，掩住眸中恋人的笑意，抬手去扯他的衣裳，半边肩膀露出来。他张开手掌，细细摩挲他肩上骨骼的丰棱。夏侯恋还有些愣神，他没想到沈觉一上来就玩大的。后知后觉想到方才沈觉说干点什么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可他不敢去扯沈觉的衣裳，沈觉是花一样的人物，从来只能远观不能亵玩，他是他的一尊神，就该放在神台上供奉，亲吻已是最大的玷污。沈觉却不管这些，既然到了他的手掌心，就别妄想再逃出去。他冰凉的手指划过锁骨向下，分明带着冷意，却在指尖勾连出熊熊火焰。夏侯恋频频抽气，几乎按耐不住，整个人像被抛在火上炙烤。那手指停留在他刚硬的胸膛之上，勾勒他胸上道道已成淡痕的伤疤，然后打开手掌，将他的胸握在掌心，他的心跳便收拢在沈觉的掌中。 说他吗？ 沈觉低头看着他，夏侯恋在沈觉耳畔沉重地喘着气。 少爷，男人不该摸胸。 那摸哪儿啊？ 兵戈停歇，两个人都筋疲力尽。夏侯恋面对着墙壁睡着，沈觉把他的头发绕在指尖，寂静的黑暗里能听见墙外的狗吠，叫了两三声，一声比一声远。夏侯恋还没法接受自己被日的事实，这回丢脸丢到姥姥家了。他原本祭拜了母亲，说他娶了媳妇儿，没成想是自己给别人当了媳妇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